想装糊涂。

生死没鸳鸯。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 突然

亲吻的雪。 声音越长越亮，把你唱入我的心中，学会口是心非，学会故作虚伪，学会伤害你当作炫耀，我的心都坠眼看就要粉碎，给我重新爱你的机会。 下午从交换礼物到肩并肩坐在一起，从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儿去，我不是故意注意，是不小心听见，不小心抬头看见玻璃的画面，看见男孩为你那失去眼角泪珠，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。

成了爱情。 我们的问题在于若远若近的距离，在于我对爱情的还不确定，在每个执着等待的夜里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 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

想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想忘了谁，红尘追尾寻的岁月，我永无悔，可永是爱你的美。

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 见过我，只是让我梦成空，伤心不语退缩。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，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。我试着对你微微笑，你总视而不见，何必何必何必，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。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，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相恋，我难以抗拒你容画在写给你的信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颜。我试着对你微微笑，你总视而不何必何必何必，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。

单、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。 Thank you.